关注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时段来关注一组今晚的演出和电视节目。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一年一度的新春音乐会今晚将与观众见面，指挥家邵恩将率领乐团奏响春节序曲、交响组曲《白毛女》选段、关乃忠创作的第二二胡协奏曲《追梦精华》选段等作品，在不同风格和色彩的中国作品当中喜迎新春。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今明两天将在国家大剧院带来盛世欢歌音乐会，演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对面的女孩》等众多耳熟能详的歌曲，以及《奇异恩典》、《蓝色多瑙河》等经典古典音乐改编曲，用好声音向市民拜年。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近1700多场。大豆相声丁酉岁末辞旧岁献新作相声专场今明两天登台龙福剧场，两天两场截然不同的演出，一场是全新创作的新作品相声专场，一场是所有演员登场的幽默戏剧。鹏飞组合李银飞、叶鹏的《过年不回家》把过年期间的漂泊游子演绎得淋漓尽致。75周年纪念版音乐剧《小王子》今晚开始在保利剧院上演，这版《小王子》是法国圣埃克苏佩里基金会官方在我国唯一授权的中文版《小王子》戏剧，不仅献给孩子，也献给曾经是孩子的大人。歌剧《泰伊斯》今晚继续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部剧根据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创作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以年轻修道士阿塔纳埃尔为泰伊斯的美丽所动摇，身困情网不能自拔的故事。话剧《玩家》今晚继续在首都剧场演出，这部剧展现了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三个不同历史时间段，既有普通百姓在这种时代变革当中经历的坎坷，又京味十足。东方卫视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今晚将迎来第三期的播出。在前两期节目当中，张国立搭档陈晨共撮合了6对情侣，今晚的节目中将回归男士家庭专场。除了三组新面孔之外，第一期节目当中没能成功牵手的时尚编辑池法辰和佛山的黄周龙也将再次登台。山东卫视科学竞猜节目《奇迹时刻》今晚播出第五期，本周侯佩岑和谭佑明将亮相，节目还将邀请日本魔术师追水贵光带来中国首秀。观点分享类综艺节目《奇葩大会2》今晚在爱奇艺开播，本季节目当中除了马东、高晓松、蔡康永继续担任嘉宾之外，赵又廷也加盟成为新晋导师。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天气晴朗，光照条件和大气透明度好，气温上升速度较快，最高气温有望达到冰点以上，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是偏北阵风可能会达到5-6级，应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5-6级，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他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雁，宿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细细品味，好好读书。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周六直播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的节目主持人，我是晋乔。今天啊，这次节目的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我们的直播地点不是在北京电台，而是在图书大厦2层的诵读小站的直播间。现场的观众呢，是能够通过我们的玻璃看到我们在这个玻璃房子里面来直播，我们也能够呢跟现场的朋友们进行实时的互动。而且今天还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啊，和我一起主持的是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节目主持人，他同时呢也是北京阅读季金牌阅读推广人郭伟。欢迎各位老师。 好，金桥你好，各位现场的读者朋友大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伟。 今天我要和郭伟老师一起在诵读小站里面跟大家度过一个小时的诵读时光。诶，我首先想问一下郭伟老师，同时呢也问一下现场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因为诵读小站的这个节目呢，它不仅有周六和周日下午2点到3点的这一个小时的直播和录播节目，而且我们在平时呢，大家也能在文艺广播当中听到诵读小站这个小节目。我就想问一下郭伟，还有现场的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可以踊跃的回答，在日常版的诵读小站节目当中，一天是有几档呢？ 也问我是吧？ 对，然后你 在现场的这些读 者朋友，对，你知道吗？ 有奖吗？ 有奖啊，必须有奖品。 因为我来了，我不能白来一趟是吧？我得给这么多现场的读者朋友讨奖是吧？ 对， 有奖。 我们有非常精美的奖品，是诵读小站特别制作的有声版的2018年小台历，还有老舍纪念馆的门票。我不知道现场的朋友们知道不知道？其实，在我们这个现场呢，有很多我这个问题的答案。 就其实我知道，我也不能说，你知道吗？因为我不能把奖品拿走。现场有没有朋友知道啊？诵读小站一天在87.6文艺广播有几次播出诵读小站的内容？有知道请举手。 哎，那位小姑娘，哎，还有这位阿姨，这位阿姨， 这位戴帽子的阿姨 啊，阿姨说8次，给我们比了一个手势，没错，我们诵读小站在日常的节目当中呢，是有8个时段来展现大家的读书声。那请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把我们精美的奖品送给这位阿姨。好，谢谢您的参与哈。 看来今天这直播，应该尤其在现场的这些读者朋友有福利了。 对，其实我们在微信公众号里的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呢，也可以来赢取奖品。大家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节目直播当中的一些小互动。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踊跃的来参与。诶，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有没有朋友，诶，现在可能大家在着急的听节目，还没有发来大家的互动。 我看现场那个阿姨啊，拿出一信封啊，你们是奖现金吗？我看她从 是老舍纪念馆的门票。 门票，吓我一跳啊！ 我们现在就要介绍一下这老舍纪念馆门票是谁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我们坐在直播间里的另外一位嘉宾，老舍纪念馆的馆长，王红英馆长，欢迎王馆长。 好，大家好，现场的观众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王馆长今天来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跟老舍先生有关，因为很快就是老舍先生的诞辰了，119周年。但是我看到的哈是2月3号，就是今天，但是王馆长跟我说可能还不是今天，因为咱们给老舍先生纪念呢不是这个日子。郭伟，你知道是哪天吗？ 我还真不知道是哪天，但是我去过王馆长，要说就是您的单位对吧？ 嗯， 啊，这个老舍故居，同时也是老舍的纪念馆，非常值得一去。如果现场的啊读者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到灯市口奔西啊，走那么几公里，一进胡同啊，丰富胡同的南口就是老舍故居。 对对， 嗯，因为我刚说是2月3号，因为我在百度上面查到的，今天呢是老舍先生的诞辰。那咱们其实一般给他庆祝或者纪念的话，咱们是庆祝哪一天呢？ 我们一般说老舍先生的生日是腊月23。 哦， 腊月23呢，正好是糖瓜粘。 嗯， 在老舍的作品当中，他说：“我落了地，灶王爷升天，然后大家吃糖瓜，把灶王爷的嘴封上，让他上天给大家说好话。嗯”那么23以后呢，又该是立春了。 嗯， 所以老舍先生的名字又叫现场的朋友们 知道 吗？ 又有奖是吧？ 哦， 又 有奖，对，又有奖， 知道。 好，那给那个小朋友吧，怎么样？ 好， 他说 舒庆 春， 对， 对， 是他叫舒庆春。 嗯， 为什么父亲给他起名叫舒庆春呢？因为第二天就是立春。 嗯， 哦，哎，那明天就是 立 春，明天正好立 春， 所以为了庆祝立春，所以呢就给他叫做舒庆春。 嗯， 哦，所以呢其实再过一段时间马上就是春节了。 嗯， 我们今天诵读和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老舍笔下的春节。 嗯， 哎，其实老舍先生写了很多关于春节的这些文章和一些就是在这个文学作品里面，比如说小说呀戏剧作品里面都有这个春节的体现。 对对对。 嗯，哎，那今天还有一个互动哈，我就害怕王馆长马上把我们一会儿这个互动的答案给说出来。 嗯， 下面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老舍先生呢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描写过这个春节，咱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郭伟老师为我们朗诵一段，大家来猜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我现场朗诵是吧？ 对。 好，那我把话筒掰过来啊。 对，大家有福了， 给大家 现场听到郭伟的诵读。 好，开始吗？金桥。 好，开始。 照北京的老规矩，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始了，腊七腊八冻死寒烟，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这天，家家都熬腊八粥，粥是用各种米、各种豆与各种干果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除此之外，这一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放进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忍不住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孩子们准备过年，第一件大事儿就是买杂拌，这是用花生、焦枣、榛子、栗子等干果与蜜饯掺和成的，孩子们喜欢吃这些零七八碎。第二件大事儿就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儿才是买各种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等。孩子们欢喜，大人们也忙，他们必须预备过年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好，谢谢郭伟，谢谢郭伟。 现场有掌声， 现场有掌声。我们在直播间里听不到，但是看到大家都已经在踊跃的鼓掌，听到了。哎，大家来猜一下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什么呢？ 这么多朋友知道， 这么多朋友知道。我看一下微信，我们先等一下，看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没有朋友发来啊。现在有朋友呢是发来我们上一个互动的题目。 嗯， 那我们现场呢，请一位现场的观众来回答一下，到底哪位？ 这是小姑娘嘛，都快窜进来了，不拦着她就进来了，你知道吗？ 来，小姑。北京的 春 节，没错。 嗯， 这边的这位朋友也举手了， 也举手了， 是答案是不是一样的呢？ 嗯， 北京的春节。那好，那请我们工作人员来把我们精美的礼物给两位送上哈。也谢谢大家来积极的参与我们的活动。 嗯，当然大家伙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去啊，这个王老师那儿的这个老舍纪念馆去参观参观。过年的时候纪念馆休息吗？ 我们是不休息的，是那个对大家开放的是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嗯、 但是呢非常欢迎大家去故居去纪念馆参观、 嗯、 其实纪念馆呢到每年的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要举行各种大型的活动、 嗯、 比如说我们带领大家就是有的主题叫做博物馆里过大年， 嗯 啊，那把大家介绍到博物馆里，然后我们的小院是装点成老舍先生生前的小院的模式， 嘿， 啊、 哦，老舍先生当年怎么过年，咱们现在再怎么去体验一下， 嗯、 是的、 嗯， 然后我们贴上一些福字，这个福字呢是胡阶清先生写的， 哦、 他们每年胡阶先生呢是老舍先生的夫人、 嗯， 他在世的时候每年要写一个福字挂。在他们家的五彩影壁上， 嗯， 那他祈求全家的人平安、幸福、快乐， 嗯、 那在这个小院里呢，我们每年呢还要张灯结彩，挂上一些大红灯笼，然后有一些福字呀、对联啊，还有窗花啊，还有我们说的门神，所以也是为大家祈福平安、幸福。 嗯，哎，那咱们今年是不是也有一个主题的展览，就叫做老舍笔下的春节，在咱们纪念馆展出？ 我们到这个应该是真正的腊月23那天，就是2月8号， 嗯， 在我们这个博物馆里呢，要向大家推出一个展览，就是老舍笔下的北京年节。 嗯， 我们还不光是北京的春节，就是把所有的年节在老舍笔下写过的，都要向大家做一个展板的展示。那当天呢，我们还要请红螺食品的老师傅到现场为大家亲自做糖葫芦啊，还有一些糖瓜啊、 嗯、 还有一些叫做咱们老北京的吃食，就是 过年的时候吃的这些， 对对对，过年 啊，就像刚刚郭伟读的杂拌啊、 嗯、 这糖瓜什么，哎，我挺好奇的、 嗯、 老舍先生是不是像我们很多人一样，也是一个就是用咱们现代话说吃货、 嗯、 比较爱吃呢？ 我觉得一定是对，一定是否则他不会写的这么生动，对吧？ 对对对、 嗯、 其实老舍先生他说，我一生当中就怕过年，而且我不愿意过年、 嗯、 为什么？因为他的小时候太贫苦了、 嗯、 他家是一个满族的最底层的，可以说是老百姓，母亲常年的给别人做一些农活，或是说给人家洗涮，当个保姆、佣人，然后呢就是做这些活。但是老舍先生呢，他1岁半的时候父亲就离开了，就死了， 嗯 啊，所以只有母亲和他两个人相依为命。那么到过年的时候，老舍也小，一开始他就跑到人家，跑到街上去看好多好多的吃的，然后呢有谁家谁家买了什么许多蜜供啊，要供这个财神呀，要供这些会说好话的人呀，所以他就回家，跑回家跟自己的母亲说。但是母亲一听到这个的时候就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拿不出来钱去买肉， 买不起， 去买这些好玩的好吃的东西。那么老舍呢，就是长大以后他就在他的回忆当中总是说，就是母亲的这些辛苦为他自己小时候的沉淀有许多的回忆，所以他说、 嗯、 我不愿意过年，我也不想过年，到现在如果一提起过年就想起自己的母亲。 哦，我记得小时候我学过一篇课文，就是老舍先生写的我的母亲，就那篇文章就提到了过年的时候母亲就会特别的辛苦，要去给人浆洗衣服，对，有一段这个特别有细节的描写。 但是无论怎么样，如果你想知道北京的民俗，北京尤其春节的民俗怎么过年，还是要看老舍先生写的，因为老舍先生真的是京味作家的代表啊、 嗯、 他的作品里边的北京话我觉得应该是上品的， 对 啊，可以说如果孩子们不了解这个北京的民俗，尤其过年怎么过，完全可以上您那儿去体会体会啊。 也可以从老舍的作品当中真正的感受到老舍小时候还有过去当时过年的情形，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的春节这篇文章是老舍先生51年初写的，那么现在距我们现在已经又过去几十年了，那么在老舍先生50几年写这个北京的春节的时候，在他的 脑子里的感受就是非常的美好的、嗯、然后他愿意去过年。其实过年就是我们说过年我们是回家，其实有家才能够有年，所以一般说我们是回家过年回家过年。但是老舍先生在32岁之前可以说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嗯、 就是按照严格的说他没有一个完整家、 嗯、 因为他都是在全国各地世界各地然后这么漂泊。那么他结婚以后在山东有了一个家，但是这个家只有7年的时间是安稳的，因为日本人的炮把这个他的梦打破了、 嗯、 然后他又舍弃了小家奔了大家，那么就去了重庆北碚，又参加了这个抗敌协会、 嗯、 为我们国家的一些作品发挥了一些作用、 嗯、 而且他在抗敌协会当中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嗯、 但是老舍先生尽管是这样，到了他51年真正的在我们这个故居，我们这故居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单氏小院。 嗯， 单氏小院咱们也可以问问大家、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对，单氏小院是什么问题呢？王馆长您来出。 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 为什么叫单氏小院、 哦、有一个单氏、 哎、那边 知道、 嗯、因为有院里有柿子树， 院里有柿子树、 嗯、 他说对了、 嗯、 其实1951年的时候是老舍先生居住在这个小院以后，他和夫人亲自在这个小院当中种下了2棵柿树、 嗯、 但是我们的柿树不是在北京的大磨盘柿，我们是老舍先生亲自通过朋友在河南拉过来的火金柿、 哦、 火金柿非常的小，皮儿薄而且馅儿多，他的大女儿书记说那叫做喝了甜，就是喝一口就非常的甜，他是把上面的皮儿一转就滴了起来，然后从上边一嘬、 嗯、 这个汁儿就出来了。 这 不得推一个舌尖上的中国那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哎对。哎那这个到秋天我们如果去老舍纪念馆的话应该就能 更美了。 就更美，能看到这个红彤彤的柿子挂在上面。 对对 对, 对, 对，就是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的时候、 嗯、 这个小院里又是另一番景象、 嗯。 所以他的夫人给这个小院起名叫做单氏小院，就是非常美的名字。 嗯、 那么在这个小院居住以后，老舍才真正的有了自己的家、 嗯、 有了一个安心的稳定的好的这么一个想象的、 嗯、 非常的这个稳的一个家。 对， 他不管去哪开会、嗯、回来一定在家。那么在家在春节的时候家里做什么？ 嗯， 就肯定会做很多好吃的。 我们要是北京人都知道芥末墩儿。 嗯 哦，都是 烧二冬。 嗯 豆瓣酱。 嗯 啊，这是老舍家必须做的。还有一道菜叫做焖小酥鱼。 嗯， 哇，突然之间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变成了一个美食节目，介绍我们终于知道老舍先生原来爱吃这些。 对，其实好多现在大家知道的这个芥末墩儿已经失传了。 嗯， 但是据那个舒乙先生介绍、 嗯、 他说在他们家芥末墩儿是妈妈亲手做的、 嗯、 有一种妈妈的味道。 对对对， 所以在这个51年老舍先生才写出了北京的春节这篇文章，让我们能感受到春节是这样的祥和、 嗯、 这样的有很多年俗。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先是请郭伟读了一段，现场呢、 嗯、 也有报名来参加诵读会的读者朋友们呢，也非常希望在直播的时候向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诵读。哎，我们来现场看一下到底是哪位朋友想要参加今天的诵读呢？ 嗯， 有没有？哎，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姑娘，后面有一个小姑娘，我来之前呢就看到，来，小姑娘准备进来吧，进到直播间吧，因为我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还看这小姑娘准备了好久。 有点明星像啊，就别说啊。 来，坐到这个座位上面。 嗯， 对对对，来用这个话筒，拿上话筒，先，哎呦，大家看一下啊，这么小的小姑娘都开始读老舍先生作品了、 嗯， 先来介绍一下自己吧，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梁佳悦，我今年9岁了。我喜欢吃 芥末墩儿，是吧？ 我喜欢表演、唱歌、画画和跳舞、 嗯、 啊，也喜欢读老舍先生作品，是不是？ 嗯、这长大以后就是个进桥啊，这个你瞧瞧。 哦，是吗？ 啊、能瞧出来，嗯。 来来来，这个来表现一下吧，有这么多的爱好，咱们要读哪段呢，小姑娘？ 我要 从那个除夕真热闹那点开始 啊，也是读北京的春节。好，开始你的诵读吧。 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男女老少都穿起新衣，门外贴上了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了各色的年画。除夕夜，家家灯火通宵，不许间断，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面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都要守岁。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的截然不同，处都要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晚燃放的爆竹纸皮，全程都在休息。 好，谢谢啊，非常有童趣的一段北京的春节。郭老师来点评一下，小姑娘今天来了，能得到您朗诵方面的点评，我觉得也是非常大的收获。 不，这是我能聆听小朋友的朗诵是我的荣幸，真的读得比我强啊，比我强，太有前途了。 嗯， 广播电台领导有没有？这得重点培养这个，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还稍稍有一点点紧张，但是也没有关系。我觉得我们诵读小站就是这样，希望展现大家的，不论是小朋友的，还是各行各业的，还是老人的，我们这个把自己的诵读的声音都从我们的节目里面传播给更多的人。 没错，其实就是在咱们这个直播间的后身啊，那地方就有一个咱们的诵读小站。如果你要感兴趣，可以拿着自己作品进里面去录，然后就会在晋桥的节目里，在 87.6 文艺广播播出。 对， 这事儿多有意思，是吧？ 对，今天的节目直播之后呢，我们也会将进行一个诵读会，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诵读会，并通过我们诵读小站这个智能的诵读小站，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也有可能在我们文艺广播 87.6 诵读小站节目当中播出。那好，那现在呢，我们将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 在找装修，来全包园看看再决定。 什么包园？ 999元每平米，9套样板间，风格全了。 全什么园？ 80平米8万元，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价包了。 全包什么？ 999每平米，全屋实木家具，还送家电好几件，这家梦圆了。 999元实木还送家电？ 不信你打电话问啊，400-606-886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朝 ，Meco。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 新年拿到新房钥匙，这天能装修吗？ 有人替你全包圆，冬季装修还犯难？999每平米，一价含，风格全。 你说的全包圆装饰吗？ 对，999含全屋实木家具，还送电器，一下省好几万。 这么划算，我得打电话问问。 400-606-8866，年前来全包圆，错峰装修，省心省事，省出全家出国游。 记住了，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V，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起。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现场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桥。我们现在继续进行诵读小站的直播。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图书大厦2层的诵读小站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播。那和我一起坐在直播间的还有郭伟以及老舍纪念馆的馆长，欢迎两位。 大家好，我是郭伟。 嗯，大家好。 还有王馆长，王馆长上半段是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老舍先生家过年爱吃的什么东西，还有一些创作北京的春节这篇文章创作的背景。其实今天王馆长来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份特别大的惊喜。 哦、 嗯，是什么呢？王馆长介绍一下。 一会儿大家可以真正的听到老舍先生的原音重现。 哦，我们在诵读小站里面能听到老舍先生的这个声音了， 一段录音。 哎，我们 一起录音， 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以前呢很迷信，特别是过节过年，都要烧香啊。 这段录音非常的珍贵，在我们的纪念馆里，如果大家可以参观的话，也可以听到。我们还有微信、微博，大家上去也可以听到。那么在老舍故居当中，我们还真正的为大家放了一个段录音，是《言语生篇》。大家不知道《言语生篇》是什么？其实这个《言语生篇》呢，是老舍先生在英国讲学的时候，他为外国人教中国汉语，特意自己书写和录制的。 那一定京腔京韵。 对 啊， 非常的清晰，大家听了以后都说老舍的声音真好听。 哎，我想知道刚刚那段声音是哪年的呢？ 是老舍先生于哪年来讲了这么一段呢？ 刚刚那段声音应该是61年以后。这段声音也是老舍先生在讲学的时候给大家录下来的，也是非常的珍贵的。 我听老舍先生还真的是这声音挺好听的。如果就是当年能让老舍先生诵读一段自己的作品，我们今天再听的话，那就是更难得了。 这个应该是我们下次努力看看仁义真正的有没有老舍先生贯之的录音，因为老舍先生每写出来一个作本，就一个剧本，一篇文章的时候，他都要读给别人听，然后让别人给挑意见。在他的所有的作品当中，只要是落笔的文章，他绝对不用修改。 其实我们看老舍先生的文字啊，仿佛就是啊，他那种书面语其实和口语也非常相近啊，也能看出，如果结合刚才老舍先生的这个声音，大家伙再看老舍先生文章的时候，可以想象一个老者用这种声音啊朗读的那种感觉。 是的。那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有一位老者来到了我们诵读会的现场。这位老先生呢特别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特别是对于这个骆驼祥子这部作品呢，也是经常会到一些比如说朗诵会上面进行朗诵。老先生现在已经进入我们直播间了，欢迎。 欢迎您。 拿上话筒来先向大家打个招呼，老先生。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叫朱红毛。我非常喜欢老舍先生的作品。下面呢我就为大家朗诵一段老舍先生的小说骆驼祥子的一个片段。 这是有备而来的，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老先生为我们的诵读。 这个声音也非常的好。 是啊，老先生结束之后呢还会在诵读小站里留下自己的声音。那您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我们开始您的诵读。老先生要准备一下哈，要换摘一下花镜。 老者吃完自己的份儿，把杯中的酒喝干，等着小马吃尽了包子，掏出块破布来擦了擦嘴，他又向大家点了点头。儿子当兵去了，一去不回头，媳妇儿别说那个小马的腮撑得像俩小桃，连吃带说的拦阻着爷爷，说说不要紧，都不是外人。然后他又大低声地对大家说，孩子心重，甭提多要强了。媳妇儿也走喽，我们爷儿俩就吃这辆车，车破呀可是我们自己的，就仗着不必天天为车份着急，挣多挣少我们爷儿俩苦混，没法儿啊，没法儿啊。爷爷，小马把包子吃得差不离了，拉了拉老者的袖子，咱们还得拉一趟呢，明儿个早晨还没钱买煤呢，都是您刚才20个子儿拉后门，依着我就拉，您偏不去，明儿个早上没有煤看您怎么办。有法子，爷爷去赊5斤煤球啊，还饶点劈柴。对呀，好小子，快吃吧，吃完咱们该溜达着了。说着老者立起来绕着圈的向大家说，劳诸位哥们的驾了，伸手去拉小马。小马把没吃完的一个包子整个的塞在嘴里。 好， 真棒 了！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也为您鼓掌。老先生，您今年高寿啊？ 我今年78岁。 嘿， 哎呦喂！ 再次鼓掌。 再次鼓掌。而且里面，而且我听老先生读啊，其中有很多这个北京话，只有咱们老北京的人来读，才能读出那个韵味。 所以我就听您读，我这跟看话剧似的。我估计您在看老舍先生作品的同时，也没少看北京人艺的话剧吧？ 对对对， 嗯，就跟听话剧台词似的。 对，一个人能够有几种声音的 分角色。 对，你看我们诵读小站真的有非常有大很大的号召力啊，把这个咱们京城当中朗诵好的朋友们都集中到了一起，在我们文艺广播向大家展示。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呢是老舍笔下的春节，其实骆驼祥子当中也有一段关于这个春节的描写，我们现在让郭伟来给大家诵读一下在这段，然后等诵读结束之后呢，我们请王馆长来介绍一下刚刚老先生读的和郭伟读的这都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 好的， 老先生读完了我都不敢张嘴了，我要不起起范儿拿点话剧演员那范儿，嘿，我还真不太敢张嘴啊。来啊，哎呦，您捧了。街上越来越热闹了，祭灶的堂官摆满了街，走到哪儿都可以听到悠堂来悠堂的声音。祥子本来盼着过年，现在呢可是一点也不起劲儿，街上越乱他的心越紧，那可怕的27就在眼巴前了，他的眼陷下去，连脸上那块疤都有点发暗。拉着车，街上是那么乱，地上是那么滑，他得分外的小心，心事和留神两气加工。他觉得精神不够用了，想着这个便忘了那个，时常忽然一惊，身上痒刺刺的，像小孩在夏天炸了痱子似的。谢谢各位。 谢谢郭伟，哎呦，大家也是再次响起了非常热烈的掌声啊！ 明显没有老先生那掌声热烈， 不同的感觉，确实是不同的感觉。 陶醉了，大家都陶醉在你的声音当中。 对，哎，王馆长介绍一下，老舍先生当年写这篇这个《骆驼祥子》的时候，特别是写到春节这块的时候，他当时对于这种底层人民，或者是特别像郭伟刚才读的那段，是一个什么故事背景呢？ 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骆驼祥子》。 嗯， 《骆驼祥子》呢是老舍先生1936年，他当时在青岛，他做教员，他当年呢就把这个教员的职务给辞去了。 嗯， 在暑假的时候，他就专心的写这个《骆驼祥子》。《骆驼祥子》问世以后呢，大家非常的受欢迎。现在到目前为止，我们基本上统计，它已经被40多个国家被写为译本， 翻译出去了， 对对对， 传播到40多个国家， 对对对， 嗯。 那么老舍先生呢，为什么能够写出来这么好的家喻户晓的《骆驼祥子》？他当时就说，就是创作的时间就是非常的长，而且笔头上在写的时候能滴出泪和血， 嗯， 所以这就是可以说老舍先生是用心去写的。 嗯， 那么当时呢他又不在北京，为什么那么能够特别真实的把骆驼祥子描写的那么淋漓尽致，就是说他真正的生活在北京，他生活在北京，写北京，又死在北京，所以他是一个真正的北京的奇人，他了解他所生所长的北京的一草一木。 嗯， 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他把人物刻画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在《骆驼祥子》当中，他介绍了北京的大街小巷，他介绍了北京的所有的地标性的胡同。 嗯， 所以在他的这个人物当中，他有非常的形象的刻画了虎妞、祥子、四爷这些生动的人物。那么在这篇文章中，尽管说了老舍先生祥子是怎么过年的，但是祥子过的年还是刚才我说的，是老舍先生不愿意回忆的，因为他是穷苦人的年。 嗯， 就是每到年的时候，不仅是妈妈想挣出来点钱为别人干活多 挣一点钱给孩子们包一个稍微的有一点肉但是菜非常多的饺子，但是妈妈说了，我包的饺子，自己包的饺子应该是最好吃的。 嗯， 所以在这个骆驼祥子当中，祥子 也过得也是非常穷苦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年，不是说他们，对于他们来说过年其实是个劫，是个劫难的劫， 是一个过难关， 对， 哎，是过难关，不是像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大家都盼着过年，我们有炮竹放，然后有鲜花，有互相的这个来往什么，但是在老舍家没有，其实在祥子那儿也一样没有。 哎呦，所以我们再来在春节的时候读到旧社会的这种过年的时候，我们反而对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要就 非 常 需要珍惜啊。所以我真觉得大家伙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啊，灯市口奔西丰富胡同南口的老舍先生故居老舍纪念馆去看一看，因为我们在读到好多老舍先生作品，包括我们去啊仁义首都剧场看话剧，一些经典的那些啊剧本其实都是老舍先生在那个故居里面创作的。 对 啊， 对， 像茶馆， 对，就是在那儿。 1950年到1966年老舍先生对在那里头生活了16年、写下了建国以后的所有作品、我们知道的茶馆龙须沟、都是在这个小院里写下的。 所以大家伙在转那个啊丰富胡同周边的一些胡同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也可以抱着这种心态，就是我们探寻一下老舍先生当年创作的足迹，谁又可以说啊，比如说老舍先生当年某部作品里的某一棵树某一个场景是不是他身边不是他家周边的这些地方能够再现的呢？ 对 吧，一定会有这些影子在里面， 是 可以在读老舍先生作品的时候到那个附近的胡同去转一转，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啊。 对，就我们就是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在诵读一位作者的他的作品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去到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去探寻，对于我们理解他的作品理解他的生活是更有帮助的。 对 、 今天呢我们是用这种诵读的形式哈，来提前来纪念老舍先生的诞辰。因为马上过小年，就是老舍先生今年是119周年诞辰，我们在北京呢也会有丰富的纪念老舍先生的这种活动，也希望大家积极的参与，当然呢也重点的来参与诵读小站的活动。在今天的节目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将在北京图书大厦2层诵读小站之外呢进行诵读老舍笔下的春节的诵读会，也希望大家继续参加我们的诵读会。大家参与之后呢将会走到我们智能的诵读小站的亭子里面，大家也能看到啊，就在我们直播间的左手边有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小亭子，这个亭子大家可以走进去来录制你自己的读书声，并且通过微信能够分享出去。那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没有办法请王馆长在节目里面为我们诵读，但是我们听了郭伟的诵读，听了老先生还有小朋友的诵读，我们都觉得真的是今天的这场节目一饱耳福了。那我们在之后的诵读会当中呢，我们将请王馆长来给我们诵读一段老舍先生的作品。 好的， 今天也非常感谢郭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这个 客气了，我得常来、真的。 对对对、作为北京阅读季的形象推广大使 啊， 诵读小站必须得常来。 我有这责任啊，是吧？ 对呀、向大家推荐书， 我也非常的郑重的邀请你到我们老舍故居的小院当中去给大家读。 没问题，我太荣幸了。 谢谢。对，我们就是用诵读先生作品的这种方式来纪念他。因为老舍先生的作品其实是更适合大家用京腔京韵来读出来的， 是 用京味语言读出来才是对京味语言的传承，也是对老舍先生的致敬。那现场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周六诵读小站的节目的直播将要结束了，也希望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文娱广播接下来的开心茶馆节目。我是静乔，咱们下周再见。 再见。 再见。